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龙图案卷集》，作者尔雅，由掷地有声制作。 第1052集，恨意。欧阳少征和龙桥广带着500出巡兵马赶到了苏州府城里，好嘛，此时一整条街都处于一种混乱状态。二阎公和石虎堂的两拨人在街上打了个天翻地覆，四周围好多商铺都砸了，一些路人遭了池鱼之殃，还有不少摔倒了吓坏的，总之整条繁华的大街现在一片狼藉，鸡飞狗跳。而远远看着那些苏州府的衙役倒是也到了，就是吓得扛着杀威棍躲得老远。火麒麟看得火往上撞，操起自己那根冰铁棍，一抖疯丫头的缰绳，脚后跟一踹马儿的三叉骨。疯丫头好些日子没上战场了，这一踹是要冲进敌阵杀敌吗？她可分不清楚前边混战的是敌军还是江湖人，战马嘛，一见终于能打仗了，毛都炸起来了。只见疯丫头长嘶一声，撒开四蹄直冲入了混战的人群里。欧阳少征抡起棍就揍那群正打得难分难解的江湖人，疯丫头一路冲到底，欧阳少征棍子扫趴下了一多半。他跑出人群之后一拽疯丫头的缰绳，战马调转了马头，那群江湖人被杀了个措手不及，有不少受伤倒地的，还有一部分爬了起来，这会儿打红眼了，也不管谁是谁，抡起兵刃要继续打的时候，就听到空中破空之声传来。众人一愣神的当口，就感觉被什么东西砸到头了，飞出去老远。在接到这一头的龙桥广举着弓，他以一种飞快的速度射箭，却只看见弓弦颤，不见有箭射出。然而对面那些刚刚爬起来的江湖人却好像是迎面挨了一闷棍一样飞出去栽倒。混战的场面总算是停下来了。欧阳少征对着手下一招手， 给我绑起来送去衙门论罪。 那500随行兵马可不是苏州府的衙役，这都是赵家军的人马，上去就将那些江湖人五花大绑了起来。欧阳见那帮衙役还缩在一旁，就来气儿：“ 杵着干嘛？你们知府呢？” 衙役们面面相觑，有几个就回去叫知府大人。欧阳直摇头，觉得太不像话了。龙桥广下了马，见地上有几个受伤的路人，就让士兵们把人都扶起来，伤重的找郎中看病，另外又派了人到各个商铺统计损失。那些商铺都不敢报案，只说损失不是很严重，但是关门的时候却又咒骂那些江湖人不得好死， 大概是怕招惹那些江湖门派日后遭报复。 这帮人要是放在黑风城，当场就宰了他们，看下次还敢不敢。 右将军抱着胳膊看着那些被绑了的江湖人，示意苏州府的衙役都将人押回苏州府关押。 送过去也没用，保不齐给他们吃顿饭然后就放了。 欧阳摇了摇头，龙桥广轻轻一拍他肩膀，示意回去再说。两人告诉几个留下来收拾残局的衙役，让他们知府去武装见包大人。吩咐完，欧阳少征和龙桥广就骑着马回去了。回去的路上，龙桥广问欧阳， 觉不觉得奇怪？ 奇怪啊，简直无法无天。 不是说那些江湖人，我是说那苏州知府。 你说哪方面？ 知府不小的官儿，他也不是什么名门之后。我找人问过，此人普通出生，念过书，当过兵，一路往上爬才做到苏州知府。我不相信他是个草包或者废物。 欧阳听了这话，抱着胳膊想了想， 倒也是，难道是故意的？ 龙桥广皱眉摇了摇头，他也想不到这么做的理由究竟是什么。两人到了武庄附近，就听到前方人声音嘈杂，抬头看 只见武庄门口聚集了不少人，还有马车什么的。两人对视了一眼，加快脚步赶过去。就见此时武庄门外站着石虎堂的堂主满石虎，他带了不少石虎堂的人来将武庄的前门围了起来。欧阳侧耳听了听，满石虎应该是刚到，正对武庄门口几个守卫喊：“ 让林焰火出来！” 右将军就想笑，对欧阳眨眨眼：“ 瞧见没？这就叫贼喊捉贼。” 武庄里早就有影卫进去禀报了，桑奔就要出去踹死他，被诸葛音拦住了。林焰火抱着胳膊往外溜达，展昭和白玉堂也跟了出去。赵普本想拽上公孙一起去，不过这会儿公孙正围着桌子看那个箱子里的金色傀儡人偶。公孙刚才听众人七嘴八舌详细描述了这个邪门的人偶之后，整个人都不太好了。可奇怪的是，将那些断手断脚都捡起来给那人偶装上之后，却又掰不下来了。公孙和包衍俩书呆子捧出一大堆书籍在原地翻，这等奇物竟然哪本书上都没记载过，简直不可思议。赵普看着公孙杀气腾腾翻书，莫名觉得还挺可爱。想到这里，九王爷甩头。公孙这边看书，另一边小四子坐在天尊腿上，天尊靠着桌子正盯着那箱子发呆。 你是不是想起了小时候玩过的一个游戏？ 嘿，你也想起来了？ 我从来没有忘记过，谈何想起？ 原理是不是很像？ 嗯，那傀儡不是什么邪物，就是一个耍把戏的玩意儿而已。关键是想出这招的人挺聪明。 二老正你一言我一语的聊着天，低头就见小四子仰着脸看着他俩。天尊戳了戳小四子的圆脸蛋，小四子似乎心情不错，在天尊怀里滚来滚去，跟他闹着玩。天尊伸手搂着，再一次感慨：“ 哎呀，这娃真的胖啊，就是骨架小，所以不显胖。这掐一把都是肉啊，好软和。” 殷侯拖着下巴看着两人，突然开口：“ 你还记不记得以前跟妖王北上，我们住过一家黑店？”“ 记得，顺风客栈吗？”“ 黑店。” 小四子扬起脸看两人，无沙大师也凑了过来：“ 那次我也在，阿弥陀佛，那客栈的掌柜专杀江湖人。”“ 为什么？”“ 他原本有个你那么大那么可爱的儿子，一次几个江湖人在他客栈里喝酒之后大打出手，他儿子被误伤，最后死了。” 殷侯伸手轻轻摸了摸小四子的脑袋，小四子张大了嘴，一边小梁子直皱眉：“ 唉，好可惜，那什么江湖人呢，这么缺德。”“ 拳脚无眼，在那种场合打起来，无论是有功夫的还是没功夫的，都可能会误伤到无辜。那掌柜的原本性格温和，后来性情大变，见到会武功的人就在他们的食物里投毒，然后把那些武人剁碎了喂猪喂狗。”“ 那后来他被你们抓到了吗？”“ 他也想给我们下毒，自然是被发现了，之后他自尽了。我记得很清楚，他死之前诅咒天下所有练武之人都不得好死。”“ 有些人行为疯癫是因为怒火无处发泄，西域一带不少悍匪原本都只是普通牧民，但都是因为至亲被害或者某些无法挽回的原因，突然之间从人变成了鬼。你们听没听过，西域有一个罗星部落？” 抱着胳膊在一旁看公孙研究傀儡的赵普插了句嘴，小梁子突然抬起头：“ 哦，我听过，我娘跟我讲过那个故事。”“ 是什么事？”“ 罗星部落是一个游牧的部落，部落首领叫做罗星，这个部落有很多不同的族人组成，一直都很和平。可是有一天，罗星的弟弟罗林到缅都城去买一些东西。”“ 缅都城？就是那个一夜之间消失的缅都城？”“ 嗯，缅都城里的几个地痞跟罗林发生了争执，后来误杀罗林。当夜罗星带人把缅都城屠城，杀了几万人。从此之后他成了悍匪，只要是缅都人他就杀。 最后老何设计把他骗到一座空城，他是被剩下的缅都人乱箭射死的。 闻言众人都忍不住皱眉， 他杀了那些地痞给他弟弟报仇不就好了吗？为什么那么凶残要杀光所有的缅都人？ 老何当时也这么问他了，他的回答是他恨，那种恨就算杀光所有的缅都人都无法平息。他死的时候被箭射成了刺猬，但他最后还在诅咒缅都人个个死绝，永不超生。 哇，这么大仇啊，好恐怖啊。 最让人无法理解的还不单单是他的恨，你们信不信罗欣根本就不会武功 啊？什么？ 他杀人都靠毒药、诡计、蛮力，还有就是那股疯癫的劲头。只能说人这种动物一旦被逼疯了，恨到极点的时候会激发出无穷的潜力，而所有的人性也会随之泯灭，变成野兽。 阴侯和天尊都抱着胳膊点头。 也对啊，当年那个客栈掌柜啊，一辈子都唯唯诺诺，胆小怕事，可儿子死后一夜之间成了杀人的狂魔。 掷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